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有个闺蜜呢，喜欢吃酸的东西。一天她去水果店买葡萄吃，老板很热情的招呼说：“我家的葡萄很甜的，随便选。”结果我闺蜜呢就说她喜欢吃酸的，有吗？老板顿时无语了嘛。过了一分钟，又弱弱的说：“那你可以挑别人挑剩下的嘛。”哇，所以说当老板是需要反应力的，对不对？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行奇。自2018年5月1号起，我国将在上海市、福建省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。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日前发表《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》的首项成果，首次明确我国慢阻肺患者人数近1亿。为保证乘客安全，美国轿车服务公司优步宣布，今后数个星期将对使用其软件的司机进行年度背景检查。秘鲁考古学家宣布在秘鲁纳斯卡荒漠发现50多幅神秘壁画，其存在时间超过2000年。北京市政府办公厅近日提出，今年年底要实现全市平均每个行政社区蔬菜零售网点数量不少于2个的目标。北京市卫计委公布了首批老年友善医院名单，北京协和医院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、北京老年医院等大医院入选。名为明日披头士的世界巡回展暨台北、上海两站大获成功后，来到北京，将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到5月27号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英奇，感谢收听。 Yeah.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4月16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2度，最高气温23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良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2度到2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4度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11到2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镇海寺公园在11到23度，延庆野鸭湖在8到20度，银湖洞在12到23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工作减压有什么样的技巧吗？有时在工作中，由于业务能力不熟悉，每天会多次重复做一件事情，这样呢，你的工作压力会自然增加，同时也会耽误你的工作。因此要尽快熟悉工作，减少重复性的错误，浪费自己的精力。一个人之所以觉得工作压力大呢，其实很多一部分人是因为自己的知识有限，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工作。建议大家呢，业余时间多学习一下工作的专业知识，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工作。最近海棠嘉运陶然春城第四届海棠春花文化活动拉开帷幕，踏青赏花游园模式正式开启了。喜欢观赏盆景的听友呢，可要大饱眼福了。在慈悲庵院落内及云慧楼清音阁庭院前，将开展陶然春运精品盆景展，展示以宜州海棠为主的各色精品植物盆景。这些海棠呢，是沂蒙地区特有的花卉精品。在4月下旬，市民们还可以欣赏东门北侧绿地内栽植的乌龙、捧月、绿豆等40种牡丹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平时聊的微信呢、也是有微信礼仪的。有些礼仪想起来都是细思恐极，比如对方说我去吃饭了，我去洗澡了，一般是用来结束尴尬聊天的。所以下次别再追问对方为什么下午三点就去吃饭了呢？还有就是问完在吗，要赶紧说事儿，不然对方会有一种大难临头或者是丑事败露的恐惧感。而两个人互发表情包几个回合呢，不是为了斗图，只是代表着聊天即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结束。而关于微信礼仪还有很多，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给我留言吧。 边疆风霜了脸庞，望不见故乡，蔓延的黄沙，蜿蜒的伤疤，没有泪流下。我就像风飞沙，何时能停下？我像苍天呐喊，像可以宣扬。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，想念加上无尽的步伐，无悔的情话，异乡的沙哑。我就像风飞沙，放不下你牵挂，无奈岁月不等

的脸。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孤独自找我的悲。